呢几年都攰啦。钱系紧要，但系身体仲紧要啊！不如把握时间，好好休息多啲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时间是两点十分，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如果大家咧仲记得上星期咧，咪个题目就是阿邱国胜啊。如何骚扰我哋嘅女嘉宾 Alison 啦，系咪先？我咪话原本有个题目准备咗嘅， 好起咗上个礼拜。 其实咧都有个类似嘅问题又发生咗喺我身上面啦，令到我觉得，我真系一个典型嘅天秤座啊。 哦、第二剂啦， 好啦，先讲下第一剂啫。原本预咗上星期讲嘅题目先。咁话说咧，小弟咧非常之沉迷呢、這个。数码暴龙系啦，系啦。咁啊，话说咧，又话说咧，数码暴龙咧出咗九只嘅 figure 仔，即系嗰啲核弹仔啦。 系 咁又话说咧，呢九只嘅核弹仔咧系分成三批去出嘅，系啦。咁啊，即系一二三同一二三啦。 系即系每一弹就三只啦。 系啦。咁又话说咧，呢啲嘅核弹咧，即系呢一批嘅核弹咧，有分两款嘅。一款咧就系富有特点，即系咩咧？即系一啲特别嘅纪念品啊，或者你提早订先至会有嘅嘢啦，就系、是、一个底座嚟嘅，即系将你嗰个公仔咧下面有个底座咁样靓靓地咁摆喺度啦。OK， 咁亦都有啲咧系喺普通嘅 普通版嚟嘅啫， 普通版嚟咁，基本上嘅百货公司啊、玩具店都会有得买啦。OK， 咁啊，由于小弟啊。话说咧，小弟非常之沉迷呢个数码暴龙啦，而又话说咧，我哋电台入边啊，有个叫玩具特首嘅人啦， 尹 子龙先生。咁当然一出嘅时候咧，小弟就即刻叫阿龙哥，喂，即刻波订啦。好啦，第一弹，话说咧，龙哥呢啲有求必应， 系啦， 堪称玩具界王大仙啊。冇咁劲嘅，系 ，sorry， 黄大仙，系唔好意思啊， 佢都系帮你订啫，佢唔系送俾你， 系啦，系啦，黄大仙劲啲 ，sorry，OK， 系啦，佢都系玩具特首嚟嘅，好啦，咁啊帮我订咗第一弹啦，今日有特点嘅 ，OK， 好啦，咁啊跟住之后第二版咯，佢订即系拎咗翻嚟俾我，我望住个盒觉得 怪怪地嘅， 好似有啲怪怪地，好啦，咁啊冇纠结啦，冇纠结，咁过咗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终于醒起，系呢个世界有分。有冇特点同埋冇特点噶嘛，系咪先？咁我就发现，咦，龙哥，咁你咪比错咗我咯？ 哦，即系睇个盒就大概知道系噶啦， 分到啊，因为个散装同埋，因为如果你系嗰特别版嘅话咧，佢有个好靓嘅纸盒嘅、 哦， 你知道我盒控嚟噶嘛？ 系 啊，即系好中意储啲纸盒噶嘛？ 系 嗰啲盒控咧，就系觉得啲玩具唔可以拆开啊，一定要成个纸盒摆喺度啦， 靓靓仔仔咁 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咁我打电话俾龙哥，喂，龙哥。唔系冇咁衰嘅， 好似喝嘅。喂，你俾错嘢喎咁啊！ 喂，龙哥，系咩事？你好似你俾咗盒错嘅玩具我，哇系咩？我帮你打去问啦、啊，即问有冇得换翻、因为喂，我一定系订特典噶啦，系咪先？好啦，隔咗半个钟之后，龙哥同我讲，喂，原来我订错咗。好啦， 好。啊、 再加上第嗱，咁即系第一个问题啦。好啦，第一弹咧，而家我同大家厘清而家我面对嘅困境。第一弹我订咗有特别版嘅， 第一弹 clear 啦，冇事啊 ，clear。好啦，第二弹即系第二批，我系订咗普通版嘅， 系。 第三批我系唔记得咗订啦， 哦， 好啦，咁个问题嚟 噶啦，因为已经 订嘅日期，订嘅日期即系截咗单嘅啦，已经系订购日期已经过咗啦。 系 好啦，咁我嗰日咧就喺网上面，即系你知有啲咩好转嘅拍卖噶嘛，咁你可以揾到人哋即系嗰啲嘢噶啦， 系放出嚟嘅， 放出嚟。好啦，我嗰刻就好纠结啦。嗱，首先第一样嘢，如果我放弃要嗰个底座，即系其实我唔要个底座，基本上我储齐咗头两批噶嘛， 啱啊。 系啦，咁只要我揾方法买到第三批就得噶啦。 系， 而由于普通版一定系易买过特别版噶嘛， Make sense， 即系理论上个成功率啊 系高啲嘅， 系啊，即82%累27%，系啦，呢个系积嚟嘅，系啦，提高咗。咁但系我咪嘥咗第一弹，即系第一批嘅三个底座咯。 系 系啦， 你有冇嗰一种系要成套？如果一有特典就全部都有。 个古仔未完，等我分析埋先。嗱，呢个第一条路啦，就系放弃特别版，即系唔要个底座。第二条路，由于喺嗰啲拍卖网嗰度咧，已经揾到有人放啊，就系放嗰个叫做 第二弹嘅特典， 第二批嘅，即系第二弹嘅特别版， 系 有底座。即系换言之啊，只要我买到翻嚟，我就有两批有特别版有底座嘅 figure 啦。 系， 咁但系问题系，我保证唔到我抢到第三弹嘅特别版喎，系啦，咁我就纠结咗喺度好耐啦。再加上另外一个纠结系咩呢？如果我额外买多一 set 特别版嘅第二批，即系第二套啦， 系， 咁我咪有几只 多咗出嚟， 多咗出嚟咯。 咁点算咧？ 咁嗰招咧，我系理论上翻紧工嘅，但我为咗呢件事纠结咗好耐，纠结到咩地步呢？我前前后后同咗五六个人讲，究竟我应该要点样处理？首先第一个啦。第一个就系我同一定系同陈杏如讲啦，系啦 ，send message 同佢讲，嗰阵时十一点几，起身未？起身未？我要问你，好紧张啦 ，I have something to ask you 咁样，好啦，好紧张，系啦，我同佢沟通好多时都用英文嘅，系，咁跟住之后冇复我啦，咁跟住之后我有揾Crystal 梁，系啊，我哋之前嘅嘉宾梁，有钱因为间唔中有倾偈嘅，有时倾呢啲无谓嘢咧，唔知点解你揾一啲。 即新認識嘅朋友咧， 或者有啲即味道好熟嘅 friend， 然後你可能佢會俾到一啲insight 嚟噶嘛，係咪先？俾啲嗰啲 客觀啲啊，好似 係啦。咁我問佢：喂，有緊要嘢要問你，但係緊要嘢就係呢樣嘢啦。好啦，第二仲有一個 friend 咧，就係一個同我由細到大，由中學六年級開始一齊儲呢啲數碼暴龍嘅玩具，儲到而家嘅係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對面嘅邱國勝啦。而我問咗呢四個人入邊咧。是你最快覆我的，咁所以我就决定听你讲啦。 平时都冇咁快，呢啲位突然之间好快。 系啦，而后屘咧，剩低嗰三个人都有覆我嘅，系啊。阿梁有千就话吓、啊，我完全听唔明你第几弹啊，有特点嗰啲嘢，即系 好合理啊。 系啦，佢完全明白，所以佢冇答到我啦。而一师嫂瞓醒嘅时候四点几，我已经下咗决定啦，所以佢都冇知道嗰条问题啦。而我个 friend 再答我咧，佢其实同你嘅立场系一样嘅。好啦，请邱国胜解释你嘅立场啦。 如果冇记错咧。我就系话，其实如果你系储开嘅话咧，即系我系第一件事，我系问究竟特别版同埋呢个 争几钱？ 争几钱？我觉得呢个系 争100-200蚊啦。 系啦，100-200蚊嘅话咧，其实因为你已经有第一批三只已经系好完整喺度噶啦嘛，有一个基础喺度啦， 系有基础， 系啦， 个基础打得好啊， 所以咧你应该要即系叫做打蛇随棍上嘅感觉。佢本身个三个嘅系特别版，你继续砌上嗰啲应该都系特别版， 系 啦。因为佢出现先咯，如果你话普通版出现先，你跟翻普通版嗰条路行，我明白。但你本身出现特别版，同埋你中意啊嘛， 系系系。 如果价钱唔系真系太贵嘅时候， 即系就算你即系第二弹龙哥买俾我嗰啲错咗嗰啲啊， 系 我都系嘥100-200蚊啫。 系啦，你可以放出去噶嘛，同埋 就算唔放啊，送俾身边啲细路哥氹人哋开心都好啊。 系啦。所以我係鼓勵阿一話，其實不如你買咗個特別版佢啦，唔係差好遠啫，上網又買到。 而喺我當時嘅狀態係點樣去決定呢樣嘢呢？其實因為我喺呢件事上面真係50-50嘅，係我完全冇一個確定啊！我可唔可以買到第三彈嘅特別版，又或者我係咪值嘥錢定係點？我完全冇諗呢啲嘢，我純粹嗰下嘅判斷係咩呢？我俾自己嘅諾言係咩呢？邊個答到我先，我跟邊個。 哦，即系你系本身已经有呢个， 系啊，即系我一次过同四五个人讲，然后边个同我答到我先，佢俾我一个 yes， 我就行 yes； 佢答我 no， 我就行 no 啦。 哦， 而今日我又发生咗类似嘅事情，咁话说咧， 阿凌公子咧就 send 咗件一幅图俾我，就话某球衣店咧就做紧特价，买皇马嘅波衫咧就唔知送件外套咁几嚿水，好抵玩咁样啦。咁我就纠结啦，因为佢间铺头咧喺观塘有分店，喺旺角有分店，咁我就纠结啦。究竟我翻工之前提早少少落车去观塘买好啊，定系放工去旺角买好咧？嗱，如果我提早落车嘅话，咁我又嘥咗时间。又要早啲起身啦，系咪先？ 系啊， 又好急啊，翻嚟做节目唔可以迟噶嘛，系咪先？但系咁，而且旺角嗰个咧，因为今晚可能要去旺角度买嘢，咁我就可能顺便出去啦。 一次过买晒啦， 系啦。但个问题系咩咧？我又有机会唔出旺角买嘢，因为出唔出旺角买嘢嗰件事咧，唔系我话事，系啊，陈恒如瞓醒佢决定啊，今日出唔出旺角好。咁如果佢唔出旺角，咁我就兜去观塘买啦。咁但系我兜去观塘买咧。我又兜咗个圈喎，咁点解我唔早啲买咧？ 哦， 系啦，嗱，你明唔明啊？喺天秤座嘅思绪入边咧，系出现好多条路出咗嚟。 系， 咁但系今日咧有个解决方法，非常之简单解决。你估下系点解决？ 等阵我问边间有货先。 两间都有货。 哦，两间 都 有。 呢啲嘢，呢啲啲嘢咧，天秤座系做晒所有 research 嘅，呢啲嘢好心思细密啊。 好快你就决定 了，好快决定咗。 啊！ 呢样嘢系我寻晚纠结嘅嘢嚟， 叫人帮你买啊？ 唔系， 即系都系自己身体力行去买的， 都系自己买嘅。 好快， 我到而家都未买，系啦。 起到身， 我俾咗个 tips 你就是，我到而家都未买。 哦，即系你决定咗系即系收工 放工之 后 去啦，系啦。 但系点解会决定到收工之后去咧？ 而我到而家都未确定到阿陈恒如今晚系咪同我出旺角买嘢。 哦。 而我已经决定咗今晚出旺角买，即系就算佢唔陪我行街我都自己出旺角买。 咁 firm 系啦， 点解咧？ 估唔估到？ 谂唔到呢下。 好啦，等我 点解可以咁 firm？ 等我话你知啊，因为我今朝瞓迟咗。 我都有谂过咧。你呢个人咧， 即系嗰个瞓迟咧，其实我系即系我预咗个时间，即系我要出观塘站，其实我提早咗半个钟起身噶啦。咁、但系因为天秤座嘅纠结性格啦，我真系觉得，咁我就摊咗张床喺度纠结， 起唔起身好咧？ 定系瞌多阵好咧？ 系 咁喺度纠结啦，然后你又打电话问下有冇货啦，然后又喺度谂紧今晚个 plan 啦，然后又问下陈恒如今晚出唔出，即系你要做好多嘅。因为天秤座你要去称嗰样嘢系边个大啲啊嘛， 问得你都起咗身啦， 冇错啦。当我喺做紧呢啲步骤嘅时候，我发现，咦，好似唔够时间、啊。 其实你系咪好想买嘅啫？你系咪好中意噶？你好中意你就冲咗出去啦。 所以有时我话俾你知，永远喺你冥冥之中啊，就有解决嘅方法。正所谓。困难总比办法多，错系办法总比困难多。 鸡然姐讲嘅 系啦，你面对呢啲困难，办法已经出现咗喺你面前啦，就系你瞓迟咗或者迟咗起身。哎呀， 个天帮我决定咗你 啦，冇计啦。 我想清洗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步。快乐， 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朗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回复我的好，贬低我换取爱慕当拥抱，亲切到薄弱到像番简谱，无论恶补怎恶补，反正都不会得到，拾回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在水里，拾回活着的自觉，是有血有泪，新构造比较敏锐。 我哋有 Misha 叶巧林嘅浸浴。有时冲唔冲凉都会谂好耐，但系听剧场就唔使谂啦，而家即刻俾大家听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性 与广告一。 广告一，广告一，你肥嘟嘟好得意啊！已经一岁几，叫声爸爸妈妈嚟听下。 妈咪， 唔系嘛？唔怪得知成身都系蓝毛毛啦、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性 与广告一。 广告一，广告一，今次呢张辣椒酱好辣啊，点食啊？ 怕辣就食原味唔辣啦， 唔系嘛？边有辣椒酱系唔辣噶？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性 与广告一。 广告一，广告一，又话打边炉嘅，啲肥牛咧，啲丸咧，连条菜都冇。 喂，打边炉唔同，打边炉最紧要系个炉啊嘛。 唔系嘛，冇食材咪一样打唔到。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性 与。广告一， 广告一，广告一，我有个好消息话你知啊！我啱啱做完 body check， 冇心脏病，冇高血压，连长期疾病都冇啊！ 你而家冇，将来一定有。 唔系嘛？你而家氹我定系咒我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性 与广告一， 广告一，广告一，我有个坏消息啊！医生话我得翻三个月命咋，你话点算好啊？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唔系嘛？你而家氹，唔系嘛？你而家氹我定系咒我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性 与广告一， 广告一，广告一，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你喺度做紧咩啊 ？What do I do to waste my time？Sleeping， 唔系嘛？你啲英文好听过佢、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无角色波性 与广告一， 广告一，广告一。

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有陈嘉欣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 第一个部分咧就系叫第一印象嘅，俾嘉欣你估下我同阿一啦，边一个咧？系似系喺分手之后会即刻约啲 friend 真系庆祝啊，出嚟玩啊，好开心咁样样庆祝嘅嗰种人咧？ 我觉得系阿一 秒答啊， 点解咧？ 究竟阿一又做咗啲乜嘢咧？你做错啲咩令你咁觉得咧？ 我觉得佢系一个比较乐观嘅人啦、 啊。系 哦， 咁。亦都对感情应该是很放得低的。 嗯， 是啦。看他的、行为表现呢，即是刚刚接触他可能几分钟已经觉得他是 let it go,let it go。 离得快去得快那些的。 同埋应该是很多 friend 的。 是 喜欢去 gathering 的。 是。还有很多 girlfriend 的。所以不愁没下一个。 我估得啱唔啱啊。 欸，你平时准不准的啲嘢 估嘢。十次中几次啊？你平时 九次， 我、哦、九次哦，嗰次就出现咗喺度啦。你系估错咗嘅， 天啊！ 关于呢个问题就系、是、个答案系我系咁样样嘅， 系啦，佢 系 会四周围庆祝啊，话俾人知，诶、哎，我分手了。 我试过嗰次 系庆祝添啊， 即系会见翻啲朋友出嚟饮嘢啊嗰啲咯，喺呢头吸完线分手，嗰头就打电话，喂。我啱啱分咗手，有冇兴趣出嚟饮杯嘢？ 但系你系唔开心？ 唔系唔开心，系我终于可以见啲 friend。 哦哦。 但系嘉欣你咧， 放唔放得开咧？系啦，即系喺呢方面嘅事情， 都几放得开噶。同埋而家开始会理性啲对待一段感情咯，因为耐咗嘅时候就会觉得。咁如果你係好認真咁拍拖嘅時候，就會想對方嘅、生活習慣啊，或者性格同你夾唔夾啊，就會真係夾到遷就到大家，接受到大家嘅缺點，先、至可以繼續一齊咯。 如果同你拍拖，你覺得可能係最需要夾嘅係咪就係呢一樣嘢呢？ 我覺得係喺我唔開心或者迷茫嘅時候，佢可以指到個明路俾我。 好啦，但當你真係唔開心嘅時候，你嗰一刻係佢要佢真係俾答案啦，定要佢氹咗先呢？ 我試過有一個男朋友，佢就係做到呢一點嘅。係。咁我唔開心啦，講唔到嘢啦，已經喊緊啦，佢就會搭住我膊頭，俾張紙巾我。之後就再買嘢飲。 係。 之後就。慢慢行，系一路行，其实冇讲过嘢嘅，但系佢都一路搭住陪住喺隔篱，咁直到我即系停翻少少嘅时候，佢就今日发生咩事啊？啊，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咁样慢慢去 引导 我，咁我就讲完佢件事出嚟。之后佢就分析，即系有啲女仔系唔中意分析噶嘛，有啲系你一定要氹我啊，我好唔开心啊，我要食嘢，我要买嘢，即系有啲系咁噶嘛。但系我就比较系 好中意你嘅演绎啊，蚊哥啊， 比较系即系件事解决到，我就会开心翻咯。系啦，咁佢就帮我分析，我好齐啊你两个。 我反而觉得我大学应该走去读社工，可能系识得最多女仔。 counseling 啊，嗰啲啊，系啊， 唔系佢重点，佢解决完呢个问题之后，但我仲系唔开心噶嘛，之后 系啊，呢个好紧要嘅， 系啊， 解决住问题都仲唔开心， 讲完一轮之后 点啫？ 系咯， 之后佢话我哋食 B 仔好唔好啊？ 哦， 好啊，好啊， 都要知道下有啲嘢你系一定 OK 嘅嘢嘅， 系啦，咁啊去食完嘢咁啊冇事咯。 我即系食嘢应该系嗰个杀手锏嚟嘅，对于你嚟讲， 但系前面啲铺排都好紧要嘅，如果唔系你一路喊苦喊屈咁样食。 滴晒落去。够钟翻嚟啦！2018年嘅时候，我哋叫佢做嘉欣，而家我哋叫佢做伟璇啦。你好啊，陈伟璇。 Hello。 系啊，我哋隔咗依家两年几啦，两年半有多啦。我所以就系想问下你，转呢个名字有冇特别嘅原因噶？嗰阵时。 嗰陣時咧，就係因為我公司嘅老闆咧，就揾咗個師傅嚟幫我哋全公司嘅 artist 睇個名水啱唔啱個名。咁然後咧，就睇到以前嘉欣個名咧，原來做娛樂圈咧會容易有車禍。 哦， 係啦，咁我哋望一望個眼神都知一定要改啦。 係，咁 就改咗啦，係啦。 哦，咁但係呢個名都係師傅幫你改嘅。 是啊，冇得揀嘅，淨係得一個 choice 嘅咋。 哦，連字即同音字或者差唔多相近嘅字都冇嘅。 冇噶，系啊，佢一嚟就 send 个毛笔字咁样书法一个名俾我咁样。 但佢有冇解释即系背后即系遗传呢只字点解要用呢几只字，或者系咪咩金木水火土啊、 笔画啊嗰啲咁样，有冇 石马羊后鸡狗猪啊咁样？ 佢都系有计晒呢啲比较复杂嘅命理问题嘅。咁然后我有同佢讲话，我想做一个唱跳歌手。咁之后佢就俾咗个旋字我，就话可以喺舞台上面旋转咯。 哦，呢、這个意思几好喎、啊。 系啊，咁、 這個、 我改个名叫 hea 啦。 张震 hea 咁， 我觉得人生就可以 hea， 我都可以叫 hea 成啊。 系咩笔话？ 个 hea 字，我下次教你点写啊。 既然个蛇字有得写， 有啊有啊，个 hea 字有得写噶。 哦，即系唔知喎、 啊。系啊，活到老学到老咧。 咁啊，用咗呢个名字之后，你有冇觉得即系各样嘢好似都几好、啊？即系工作上面啦，特别可能系。 我暂时都觉得是真的顺咗嘅。 系。 我嗰日唔记得做边个访问咧，佢话你觉得自己是行紧好运，咁你就真的行紧好运噶啦。即系最紧要信嗰样嘢，所以我而家好深信自己是可以一帆风顺嘅。 但你谂翻转头，有冇一啲嘢系可能系机会或者点样令到你觉得，都系、哦，即系改咗个名之后，呢啲可能以前觉得自己未必有机会有嘅，但系嚟咗咁样咧。 我谂最快是全民造星三啦， 系 因为我是改了名一个礼拜，我就参加全民造星三啦。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即系得到的都比我预期中系多很多嘅。 呢、这个除了个名字之外啦，呢、这个发型上面啦，我哋 关唔关事噶？ 系啊，关唔关事都系师傅话要剪短头发咁样咧。 我唔系嘅，呢、这个发型咧系我年头嘅时候。突然之間就心血來潮就打俾我嘅髮型師就話：我想剪短啦。咁樣就剪短咗啦，所以係完全冇徵詢過公司嘅意見，就自己嘅喜好。 但係你留長頭髮留咗幾耐啊？ 長頭髮應該係以前嗰個算唔算長啊？其實即係齊膊頭 都長㗎啦。 如果是要计而家咁短嘅話，即係人生第一次咁短咯。 哦，有冇覺得好正好易打理啊？ 好正啊！真系，我觉得做男仔原来系咁方便。 系咯，系咪嗰下冲完凉，根本个人都个身都未干，就已经可以头发干晒，咁感觉好正啊嘛？ 我喺 salon 一出嚟嗰下 feel 到冻嘅，真系。 啲风喺两边。 我即刻去买一个颈巾。 想嘉欣咧分享一啲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啦。 其实都好多噶喎。 哎，好啊，我哋有时间。 我会揽住一件衫瞓，咁嗰件衫咧就系我舅父喺我好细个嘅时候佢着过嘅衫。 哦，佢着过，我以为佢送俾你，你着过啲。 佢着过嘅衫，咁而嗰阵味咧，系我一直都好中意。但系我系有洗嘅，系啊，妈咪 keep 住帮我洗嘅。 唔会洗到咗阵味咩？ 佢唔知点解洗完之后过两日又有嗰阵味。 咁、哦、一定系你舅父好大阵味啦，或者舅父帮你洗啦，或者你阿妈每次洗完之后都叫舅父着一着先。 但系舅父系。他住在美國的，咁佢係好細個見過我幾次，咁之後就長居美國噶啦。 我想知佢嗰次點解無啦啦會俾咗件衫你咧？ 我都唔知喎、 啊，似係你掠佢喎，即係你話唔捨得走，我掛住你陣味，跟住話好啦，我送件衫俾你。即係你無啦啦送一個細路女送件衫俾佢，係即係仲係你自己著嘅衫，咪有啲奇怪 咯。應該係嗰陣時。我可能搬屋啊，因为我喺好细个好细个喺内地住过嘅，咁、之后搬屋嘅时候，我就一路都有呢件衫咯。咁直到我三岁嘅时候，我已经系有呢件衫噶啦。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件衫系？ 件衫 系 T 恤啦、hoodie 啊，定系咩咧？ 佢系一件好软绵绵、长袖黑色樽颈。嘅上身衫咯， 系 好薄嘅，即系有少少丝质咁样， 好滑嘅， 好滑 嘅，身度 好滑噶。 哦，咁你会唔会嗰啲咧？临瞓前翻去啊，锁一锁先， 会啊， 先瞓 会。 系啊，即系可能出完 trip 去台湾参加完比赛，翻到屋企洗完手第一 带埋过去噶。 我谂应该唔会攞走。 我惊唔见你，因为 喺咁重要嘅，但系翻到香港翻屋企第一件事，可能 系啊，一瞓落床嗰下之后就，我件衫咧，即系我件衫咧，我会揾咯。如果我揾唔到，我会问妈咪，你系咪洗咗件衫？之后系啊，你上次又冇洗到啊，我帮你洗咗。咁之后嗰晚就会瞓得唔系咁好。 好啊，嗱，你话好多啦，呢个我都觉得特别，呢、這个 爆啦，系咪？ 第一个已经好特别啦，仲有啲咩咧？ 我系好中意食甜计。嗱，佢呆咗，佢讲唔到嘢。 食田鸡唔系问题， 但系话自己好中意食田鸡， 仲有一个女孩子话自己好中意食田鸡就比较少见啦。 有咩咁吸引你咧？中意食田鸡？ 田鸡，因为我知道我大个咧先知，原来好多人唔食噶。我细个妈咪系会炒姜葱田鸡俾我食，咁之后我就哇觉得系非常之好食。咁细个系唔知道田鸡嘅原来嘅样系点噶 嘛？哦， 你以为佢食佢 好似细嘅鸡翼咁样咯， 鸡髀仔咁样咯。 系啊，好滑噶嘛，好香噶嘛。 系啊，咁佢啲肉又真系几好嘅，几实净噶嘛。 系啊，咁但系我去到中学嘅时候先至睇过田鸡嘅原来个样，咁。唉，都算啦，佢咁好食就唔紧要啦，养伤都冇乜问题啦。 哇！但系咁，如果你同啲 friend 出去食饭咧， 所以我搵男朋友一定要搵个食田鸡。 呢个条件好啊， 呢个条件好特别啊， 好少见人对目标咁明確嘅。 系 系啊，问好多人都话你有咩条件哦，我都唔知啊，高大威猛啦，佢有一个好明確嘅条件。 佢要食 中意食田雞嘅， 所以 first day 咧唔係食西餐，我哋去食田雞打冷嗰啲。 我係好少食西餐嘅， 係 我中意食麻辣火鍋啊，麻辣田雞煲啊，麻辣田雞煲係好好食嘅。 咁你譬如即係同一個男仔，大家可能有啲意思咁樣，咁大家叫約出嚟見面就未真係追嘅，但曖昧。通常嗰啲頭幾餐，你會係同佢食啲咩嘅 咧？你會唔會咁快就表露自己喜歡食田雞咧？即係呢樣嘢，你會唔會收埋一段時間先咧？ 都唔会喎、啊，因为我好中意食辣嘢嘅，咁、通常头几次我谂我点都会有一次系去可能食四川嗰啲 辣 嘢嘅铺头，咁可能睇下佢，我想问，你食唔食田鸡噶？ 阴啲阴啲咁试啦，试下你先。 呢度个麻辣田鸡煲好似几好食喎。 啊，你食唔食鸡啊？ 系，我都想问，先问佢啊，你食唔食鸡噶？ 我食个， 哦，呢度啲鸡都出名噶，特别嗰啲田鸡咧， 或者嗌错咗，哎呀，原来佢系田鸡嚟。 系啊，哎呀，我以为走地鸡啊，佢其实系， 我叫走田鸡啊。 睇漏咗个田字啊，唔好意思啊，都嗌咗唔好嘥咯，我哋不如照食啦咁样。 够钟翻嚟啦。 过咗呢个造星嘅比赛之后咧，2021年咧，咁啊有你嘅个人嘅派台作品呢、這个本日终了啦。 呢首歌系造星前已经录好咗噶啦。 嗯，系。 咁系我年头其实系有去台湾同一啲 producer 朋友就写咗四首嘅国语歌嘅。咁谂住有谂过喺台湾想试下发展，但系。疫情關係咧就遣返翻嚟香港，咁就諗住都想繼續做翻呢啲曲風嘅歌，咁但係喺香港我就想寫翻廣東話歌嘅，咁廣東話就係我第一次嘗試，即係填詞出嚟嘅作品咁啦。咁我知道香港做呢啲 beat 嘅人就其實唔係好多嘅，但係就好好彩，真係識到 JMY， 咁然後我哋喺年中嘅時候就。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就在網上認識了大家，然後呢就說我想找你合作寫一首歌，然後我們都是隔空一起寫的，他揼了 beat， 然後我就在家裡就想了一些 melody， 然後再讓他收拾一下再寫詞大家討論這樣。 是，但你說那時是有想過想留在台灣那裡發展，簡直是想 我想在那边 stay 两三年的，因为之前自己的状态都比较迷茫，即是不是好知适合些什么东西，同埋又觉得未是自己未准备得很好咯，想试下在那边找多些新的东西，即是可能写下歌咁都是对于我来说是很新的刺激的嘛。 嗯，咁而家是个念头打消了定是点呢？ 个念头是想今年咧系想喺香港写多啲广东话歌先嘅， 嗯， 系啦，咁一来我觉得难得即系造星俾咗机会我、就是，即系香港比较多人而家真系认识咗陈慧璇啦，咁我觉得可能都系缘分嚟嘅，所以希望可以今年以自己嘅能力尽量出多啲歌，咁同大家再熟络啲咯。 OK， 咁呢首歌系想表达啲咩嘅咧？ 呢首歌系想表达完结同埋开始嘅， 嗯， 即系我喺歌词入边都有即系描述咗一啲外在嘅环境啦，即系可能2020年系对于我或者对于大家嚟讲都系比较迷茫同埋唔知点算或者困在原地嘅一年，咁然后我自己都系。不停想找一些新的方法怎样行出这个困局的，那正正就是这一年这么所谓的惨啊，就令到我觉得其实我之后都没什么好害怕， 嗯， 即是已经经历过一些我觉得认为比较 worse 的事情的时候，我未来其实我怎样做都是会闯出更好的一片天咯。 嗯，头先你话个 friend 同你讲啊嘛，即系谂住自己好运就会好运啊，谂住自己即系好就会变好啦。即系 嗰个唔系 friend 嚟，嗰个系森美大哥。 森美大哥系。咁如果放喺你身上面，如果而家你谂嗰样嘢就可以成真，其实你会最想嘅系咩咧？ 我会最想系自己可以做到一只 album 咯。 嗯， 哦， 系，入边全部都系自己。有份作曲填词嘅咯， 系， 甚至 MV 导演都想试埋。 今年之后嗰啲有冇其实已经 plan 咗谂住，不如都试下，即系甚至乎 MV 导演自己落手拍啊嗰啲咁样。 这个要构思一下，因为 MV 我觉得系另外一边嘅专业嘅事情，系我而家就都写紧第二首歌嘅词咯，即系曲就有啦。 嗯。咁所以今年我哋就可以期待你会有更加多作品，即除咗本日终了之外，其他啦咁样。 系啦，冇错。 呢轮天竺鼠就好红啦， 但系原来有啲地方天竺鼠都好矜贵噶。 秘鲁咧固定嘅时节啦，跟住佢就会举办一个叫天竺鼠节啦，跟住咧就帮啲天竺鼠啦着晒啲传统嘅服饰啦，跟住着到好靓嘅，跟住会帮佢选眉，跟住佢就会拣啦最靓嘅天竺鼠啦，着程最快嘅天竺鼠啲奖项。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Dixon、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陈伟璇嘅访问啊！转头三点钟新闻过后之后，继续听住啦。 印度单日新增639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一星期单日确诊宗数喺1000宗以下。东京都累计超过103000宗确诊。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晴，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温暖，下昼干燥，晚上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启田道嘅快线有意外，影响对家车龙咧排到过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启田道嘅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另外咧，较早前咧受到意外影响封咗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系全部解封，车龙咧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就系较早前因为意外封咗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对开嘅行车线咧，已经系全部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御港湾。咁另外较早前咧，道路事故而封咗嘅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嘅部分车线，亦都已经系全部解封，车龙亦都系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彩虹村。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永安中心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军营，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上去龙翔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书院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近海港城一段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金粟街。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三军会，反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连翔道去红磡方向近西九龙站一段，车龙排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来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牛年虚构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燕琼，牛年就嚟到啦，我哋一起送旧迎新咯。你有咩旧啊？ 我有呢一旧咯。 咁啱嘅，我都有呢一旧喎。 咁啱啦，我哋一齐送走呢一嚿 猪腩肉。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学电脑科学系三年级学生杜佩乔，大家可以叫我 Cheryl， 我今年20岁，好荣幸可以获得了2020年香港电脑学会颁发的资讯及通讯科技杰出女明日之星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课程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而家时间就嚟去到3:09啦，去到3:09啦。今日我哋复活嘅女嘉宾系陈伟璇，咁啊，2018年嘅时候访问咗佢，咁啊，究竟佢仲有啲咩嘅其他事情可以再重温一次啊？有冇啲咩礼物你系唔喜欢收到嘅咧？ 我真系试过收过一张卡，系用 A4 字嗰啲字嘅。咁然后入边嘅字咧，佢唔系用 marker， 亦都唔系用嗰类型嘅质地，佢系用 纸笔， 唔系 原生笔， 佢用木嗰只 color pen 写， 木颜色即系 颜色嗰啲咯， 系 即系小学生嗰啲双头木颜色嗰啲。 冇错，我觉得佢 好天真啊！ 佢有心机去画，我系好 appreciate。 佢有画埋画嘅， 有画一个蛋糕。 哦、 但系我觉得用料上面可以改进。 佢本身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咩嘅人？可能会唔会佢本身艺术家嗰啲咁啊？ 或者佢一个幼稚园老师？ 系啦，佢系一个点样样嘅身份？ 或者佢本身系一个幼稚园学生？ 或者佢本身一个幼稚嘅人啊？咁 唔系佢，佢系一个运动员嚟嘅。 哦，咁冇啊，唔同嘅。我都明白佢嘅，平时要练习，冇乜时间买礼物。 咁调翻转，最开心收过咩礼物？ 系一包嘅圣诞礼物嚟嘅。 嗯， 未一齐嘅。 OK， 系啊，佢就准备咗一包嘅礼物，就放喺我跳舞嘅练习室。 我即系突然之间见到个包裹喺度咁样嘅， 系啊系啊， 好似炸弹， 或者有电话打嚟，小姐，你有速递， 你有 已经被海关检获。 嗱，呢个情况我系试过，我亦都有上当。咁但系呢个再， 我睇你想听人上当嘅 嗰阵时系咩事咧？你 啊，好沉重嘅讲起呢个，因为我都嗰日系有啲。event 嘅系要出到去有客人啊，要影相啊，有晒，总之要化到好靓嘅。咁我喺屋企化紧嘅时候，就有个电话就打嚟话：喂，小姐，你个顺丰咧而家喺广州嗰边咧停咗啊，你仲要唔要噶？咁我又真系有图噶嘛，咁我就。要啊要啊，咁之后就讲咗啲资料俾佢听啦。咁之后佢就话入边系有一啲咩澳门嘅假嘅身份证定，总之系过关嘅东西啦。嗰啲卡系唔可以运噶嘛。 哦，咁你同我讲，咁我而家唔要啦。咁 系咯，嗰啲应该唔系我噶咁样。 咁之后佢就话会唔会系有人盗用咗你嘅身份啊？咁之后我又啊。哇，会唔会呢？我又好惊喎。咁如果系真嘅话，咁咪 出事咯。 出事，咁攞我个名同埋身份证嗰啲去 呢个核对。 啊，系啦。咁然后佢就话，不如咁啦，你会唔会考虑报警啊？即系话翻俾大陆嘅公安厅。咁然后我好啦好啦，咁佢就帮我接咗去大陆嘅公安啦。 喂，你好，陈嘉欣小姐。 啊，系啊，系啊，佢系讲国语嘅，然后我都一路即系讲，佢话问我咩事，咁我就讲翻啱啱成件事俾佢听啦。之后佢话突然之间咧，我都有啲怀疑佢系咪真嘅。佢问我你喺香港做咩职业噶？哦，歌手。之后佢话哦，有咩歌啊？吓， 一下突然之间醒咗嘛？ 唔系， 一下 我都未醒啊。佢就话：诶、哎，你得闲，你话俾我听，我收工嘅时候可以听下嘛？ 倾闲偈， 即系我，诶、哎，不如我哋讲翻单案先啦。 系咯， 咁之后，佢就帮我 check 嗰、那个 身份证啊嗰啲啦，唔、知做咩，佢突然之间收到一个上头嘅电话，话查到陈嘉欣呢个名同埋呢一个身份证号码咧，喺大陆咧系涉及一单140万嘅骗案，系呃住一个婆婆钱，即系话我冇、我都唔喺大陆， 系咯。 咁之后佢就话你今日咧你就唔可以同你其他人讲住因为呢啲系涉及 国家 机 密， 系啊， 阿婆钱系国家机密， 秘密嚟嘅。咁而家长官咧就要你香港嘅电话，咁我哋一阵 WhatsApp 一啲程序就俾你。咁之后我就俾咗个电，俾咗我嘅WhatsApp 电话佢啦。咁之后，但我好赶时间出去做 event 喎。咁之后，我经理人咧就打嚟问我：，你去到边啊？之后我话：，点算啊？而家咧咁咁咁， 我而家 呃咗阿婆啊， 我而家 头 破冲冲反啊！ 系啊，之后佢就话：，你系咪傻噶？你一定系俾人呃啦、你点会咁样样噶？但系佢而家 WhatsApp 咗我啊，佢攞咗我电话，点算？你 block 咗佢啦，之后快啲出门口同我。 但就冇金钱上嘅损失嘅嗰次 之后 冇但都纠缠我一个钟，嗰、个人就系咁打电话嚟我、我真实嗰个手机，咁我一律都冇听到啦。咁佢 WhatsApp 咧就话陈小姐，如果你唔配合嘅话，我哋咧就会联络香港警方。咁之后咁我都冇理佢咧，就 block 咗佢。其实系冇事嘅，咁但系我成日咧我都处于一个 好啰啰挛 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喺我身上啊？ 最惨系因为咁啱撞正你真系有买嘢啊！如果你冇买嘢，你收到你就觉得你应该打错啦。但系真系咁啱撞正。 系啊，但我都试过收到入境处，我都俾佢呃咗。 你都易呃喎， 系咯，你易呃噶。 系啊，够钟翻嚟啦！ 上次啊。你就话好容易俾人呃啦， 你知唔知道你今日呃咗你啊？ 呃咩啊？ 个 hea 字系冇得写噶。 吓，真系噶？你咁噶？成日呃啲靓妹。 试下睇下你系咪仲系咁易俾人呃啊嘛？ 我真系好易俾人呃，我前几日又俾人呃咗一镬。 系， 发生咩事啊？你 我真系好嬲。我喺 IG 咧之后有一个自称系。IG 同 Facebook 嘅 account， 即系嗰啲 official 嗰啲咧，就 inbox 我。咁其实我好多 inbox 我都睇噶嘛。然后佢话我咩，其中要用英文嘅，话我侵犯版权，之后要揿入呢条 link 度写翻你啲资料。如果唔系咧，你个 account 就会被 delete 啦。咁我好惊噶嘛，我啱啱先过呢个10万 follow 啊。咁我就唔想有咩闪失啦。咁然后我就揿入去就申即系揿咗申请啦。然后隔咗一阵。我的 account 被人 hack 了 我这条 link 按进去之后是出现一个什么版面的，即是不是要入资料还是怎样的？ 是资料那些咯。 你知不知道密码不可以乱按给人的？ 他 当然知道了。 你密码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都还没讲到最生 气 的。继续跟着呢。 咁我有三個 account 噶嘛，因為我有幫我狗仔小新同埋貓貓粒子就開咗個 account 啦。咁佢公完我嘅陳偉全嘅 account， 咁好啦，我搶翻佢，因為我得 email 改翻自己 password 之後，我搶翻佢之後整翻個雙重驗證噶嘛。咁之後我心諗，冇事啦，我整咗雙重驗證之後啊，佢竟然 hack 咗貓貓粒子嗰個 IG 啊，然後 DM 我話 hack 咗。 哦， 哇！嬲到我咧， 佢真系挑战你噶、 哦，系啊，我真系嬲到大叫咗出嚟啊！ 但系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地方嘅人噶？ location 写土耳其咯。 哦，我发现几多，因为我哋即系好多女嘉宾都 IG 都好多 followers 噶嘛，都几多系嚟自呢个国家嘅一啲黑客做嘅嘢。 我而家谂翻，我都觉得好嬲啊！ 唔系，但系你而家拎翻晒噶嘛，所有嘢都 系咯。 是啊是啊，因为我全部整晒双重验证，然后其实这个礼拜他都不停地 send 验证码来，即是还有人不停地尝试 login 我的 IG 咯。 哦，你要连 email 都要试下改埋、哦 啊。我所有 password 我都有改了一次咯。 改了新的那个是什么？ 贵啊！ 唔系啊，有个方法可以唔会俾人咁样 hack 嘅个密码 系咩啊？ 因为你上 Google 嗰度，然后你 download 张 form， 咁然后你将个密码打落去之后，你 send 去佢一个总部嗰度咧。 贵啊！ 你而家讲任何嘢，佢应该都唔会再信一句。 好嬲啊！ 小心啲啊！ 我搵日教你如何保护密码。 唔要啊！ 你同阿一倾多啲偈，你就可以提高嗰个防备意识 啊！ 嚟到最尾咧，呢、這、一个礼物咧 个题目啊，粉红色，然后咧系有大事庆祝嘅感觉嘅， 好紧张啊！ 一张粉红色嘅 A4 纸， 写住恭喜发财， 我真系恭喜你咁样。系啦，好啦，咁啊，你拎出嚟先定我拎出嚟先咧？ 我呢、這个我拎先啦。 咁啊，稍微介绍下个前提啦。有人就要入咗嚟直播室准备一下份礼物先嘅。 系啦，因为收唔埋几份礼物。 系啊，吓。 系啦， 喺边啊？ 喺我依个背囊遮住咗。咁、但系究竟而家份礼物变成咩样我都唔知啦，因为头先中间发生咗少少意外。 系咪蛋糕嚟啊？ 因为要庆祝， 俾人估到啦，你已经 唔紧要噶，估到得噶，就系、是、一个蛋糕嚟嘅。 哇！ 但系头先我搭地铁， 唔系，因为咧，首先个蛋糕好细个，个盒就大过佢啦。阿姐就话：你真系要个盒，啱啱会反噶、 哦。你买多几件咪得咯，望佢你咁孤寒。 但系我觉得睇落去一件好睇啊嘛，虽然唔计佢反咗。跟住佢话：我一系俾个胶袋你装住啊！ 你起码买四件啦、啊，呢度有四个人。 咁你话要盒定要胶袋啦？咁然后头先地铁个电话头先差啲跌，跟住我就扶住佢，一扶一下咧就撞咗落个盒度，跟住 feel 到有一下好重力咁样动一下。 快啲打 开，不如打开佢啊！好啦， 我而家打开佢，系啊，我铰剪都准备埋啊！究竟呢个蛋糕变成咩样咧？我自己都唔知啊！ 哇，唔系喎，冇反到、啊， 冇反到、 啊，系咩？因为我又反翻正佢啊，头先 好似有啲溶啫。 呢、這个就系 blueberry cheesecake 啊！ 我想问个粉红色喺边啊？ 个粉红色啊，就喺个裤袋嗰度啊， 喺你手指甲嗰度啊， 粉红色嘅蜡烛啊，得啦！命烛当然要有蜡烛啦，插埋个蜡烛就一 set 啦。 好啊，我未食早餐。 呢个就系我送俾你嘅礼物啦，咁当然就点唔到火啦，系啦、 啊。 咁但系插埋个蜡烛，佢就成为一个真正嘅礼物啦。 好嘢， 好嘢， 多谢晒。 好啦，到我啦，我又同你调翻转嘅。 是 完全调翻转， 冇粉红色嘅， 唔系，我系粉红色，我都有个蛋糕， 你都有个蛋糕， 哇， 但系我呢个直情系一个成嚿一个蜡烛嚟嘅， 哦， 系啦，咁如果你成班 friend 开 party 嘅话，咁你有啲蜡烛点缀啊，系几得意嘅， 我好中意噶， 或者两个人食饭庆祝嘅话，其中一个方法就系烛光晚餐会有个蜡烛，咁呢个一个系一个 cupcake。形状嘅一个蜡烛嚟嘅， 粉红色 咁啊，粉红色咁样，系啦，咁我都系蜡烛，你又系蜡烛， 我又蜡烛啊，我又系蛋糕，你又系蛋糕 ，sweet 啊，上面写住。 咁啊，如果两份礼物，你会拣边个嗰份咧？ 真系要拣， 我拣假嘅蜡烛，唔系假嘅蛋糕啊， 拣个一嗰个， 系拣个一嗰个。 原因系咩咧？ 原因系。我一见到已经少女心爆发，哇咁样样， 我都觉得几靓嘅。 系啊，唔系，我都觉得你搬运嘅过程系好辛苦嘅， 辛苦啊，系有搬运工人嘅感觉啊。 同埋你拎翻嚟，我哋可以大家一齐食，都系好好嘅。 系啊， 多谢晒你啊。 系啦，啱啱呢个就掂咗 friend 送嘅回答，系 都系输。系，我哋都系 friend 嚟噶， 我哋都系好朋友嚟噶， 我哋永远都系好兄弟。 系啊， 我哋一齐食甜鸡啦，好嘛？ 可唔可以补一句？我哋系好兄弟俾波城啊！ 我哋系一齐食田鸡嘅好兄弟， 食过田鸡就系好兄弟啦。 冇错， 够钟翻嚟啦！ 上次我哋送个礼物俾你，嗰两份礼物你仲记唔记得？同埋佢哋喺边度咧？ 我完全唔記得咗。 我哋送咗一個L 字頭嗰個名牌袋俾你啊嘛。 你如果冇睇翻 PayPal， 你記唔記得？ 記得，咪就係送咗個名牌手袋俾你咯。 係，夾錢送俾你啊。 喂， 成扎， 你唔信啊？ 佢而家對我哋好有戒心啊。 我記得有蠟燭嘅喎。 好似係啊， 好嘢喎。仲谂住俾啲贴士， 因为我记得我哋影嗰张相系一齐望住个蜡烛噶。 阿一咧就系送咗一个蛋糕型嘅蜡烛， 我记得啦，我记得啦，系啊，系啊，系嗰个粉红色嘅好细个嗰个蜡烛， 系啊， 佢吸吸形状啊， 系啊系啊系 啊，耶耶， 我就调翻转，真系送咗一个真嘅蛋糕，然后插一支粉红色嘅蜡烛喺上面。 我想知嗰两份礼物而家 cake 应该食咗啦，跟住但系嗰个蜡烛咧，阿一嗰个有冇用过？ 摆咗喺九个柜入边咯， 九屋个柜。你狗仔间屋个柜啊？ 唔系旧屋啊！ 哦，旧屋，我以为你摆咗俾只狗仔用添。 喺狗屋嗰度好安全啊，放喺嗰度冇人会攞啊。 佢看守。 所以就系嗰个未点过就摆咗喺度做装饰啊！嗰阵时。 系啊，我通常咧呢啲好靓噶，即我就唔舍得点佢。 咁而家有冇话想收啲咩礼物噶？ 有冇收过啊？以前可能以前嘅另一半 嗱，我识过真系啲 friend 咧，啲男朋友咧，佢哋咩节日咧都一大扎花，但系反而我啲男朋友即系以前嗰啲咧，都冇一大扎花咁送过俾我， 即系就咁一支支咁礼服蒙面盒咁样一支， 系啊。系啊系， 咪有都好嘅， 系叫有。 我有一年系送西兰花添，我记得。 哇，咁呢个 好好喎。 係啊，其實幾好㗎。 你真係覺得好好。 有一年我帶佢食豆腐花添啊。 豆腐花又吃得滯， 咁 啊豆腐花蛋噶嘛？ 唔係，我記得我嗰年咧係我有一年係啊，佢唔係情人節，係佢即係女朋友咧，佢嗰啲跳舞表演啊，即係 Ivy 嗰啲 AP 啊。咁、你要送花上台㗎嘛，咁、我就去咗花圃嗰度， 即係買送豆腐花 唔係，我買咗扎花嘅，咁但我買我話可唔可以幫我包大扎啲，我加錢，但你入面只幫我塞兩支玫瑰，唔知兩三支咁樣啦，然後就喺隔離街市嗰度塞咗兩支西蘭花落去囉。 好似有印象嗰張相，仲喺咁多人面前送喎。 係啊， 佢點呀？ 跟住之後佢話你可唔可以揀啲靚啲嘅西蘭花呢？因為你知 AP 都六七點嘅嗰啲時間，我差唔多街市臨收嘅時候先去咧，得翻啲發黃嘅西蘭花咯。 我覺得都 OK， 即係一係就係食物，一係就係花，唔好係假花咯。 哦，即係嗰啲咩保鮮花嗰啲，你反而唔得啊？ 係啊，我反而麻麻地。 個原因係 風水唔好。 你小心啲講嘢。 系啊，因为屋企摆假花系风水唔好噶，会惹啲唔好桃花翻嚟噶。 哦，咁我要摆多啲啦，我想惹多啲唔好嘅桃花。 唔好噶、哦， 诶，雾水情缘有佢嘅开心之处啊嘛， 系啊，衰好过冇啊。 系雾水啊？ 佢系咁谂啊，我唔使啦呢啲，啱啱惹嗰啲唔知咩翻嚟。 系咯， 倩女幽魂啊！ 好啦，多谢你啊，拜拜，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港十五个地点的年宵花市开锣，场地会采取红、黄、绿灯人流管制形式。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莹、副主席麦景星联同两名区议员同食环署人员到维园花市视察。麦景星表示，花市人流不多，现场清洁和卫生状况不错。有花档档主说，今年有疫情，各摊档仍然聚集在维园两旁，认为应该要将摊位分散一点。另一名档主又估计生意应该不错，但是花市有两段时间需要清洁消毒，要做少两个钟生意。有每年都行花市的市民说，今年花市较清静，行得舒服，档和档之间较疏落，相信不容易感染病毒。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说，社会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至今有97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这些案件的调查和取证等的工作都是由警方自行处理。他否认大规模拘捕行动是要向民主派展示下马威。邓炳强又说，和反修例示威相关的未成年被捕人士只有19人接受警司警戒，他认为和网上一些言论有关，被捕人较少说话和承认罪行，未能够以警司警戒处理。对于起底行为刑事化的立法建议，邓炳强说警方非常支持。他说起底者的目的是透过恐吓手段达至做或者不做某些事，他批评这些邪恶手段对社会影响非常大。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网志表示，个别媒体利用偏颇的字眼形容律政司在刑事案件中作出的上诉或者复核，对于法庭判处的刑罚或者裁定被告人无罪，他强调律政司会仔细研究相关资料，若果发现判刑明显过轻或者过重，又或者裁决在法律观点有错误的时候，律政司有责任向法庭提出复核或者上诉。郑若骅表示，部分传媒忽视律政司在聆讯提出的理据，甚至法庭在判决书中陈述的理由，

崔杰彤、 梁荣忠， 听到呢啲音乐谂紧乜嘢啊？ 你就嚟要派利是咯。 仲有咧？ 就嚟收你啲利是咯。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新年都系晨光第一线。你咁大个人，冇谂过派利是俾人嘅咩？ 冇啊！ 牛年虚构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新一年为咗三五成群着想，我决定掉走啲垃圾。 哇！天儿佢唔系想掉走我哋啊嘛？ 佢当我哋垃圾啊！ 未讲完啊，我系话掉走啲垃圾食物，食少啲无谓嘢，咁咪大家都身体健康，准时翻工咯，可以。 哇！吓得我啊， 心虚添。 行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咦，尼基啊？做咩你好似听到啲消息好唔开心咁嘅，粒声都唔出，系咪同阿妹一样都唔舍得佢哋啊？ 究竟有啲咩消息令佢两兄妹咁唔开心呢？ 系啊，我都好想知道啊！约定你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一齐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话都冇咁快，下个星期就系农历新年啦。唔知道喺农历新年嘅时候，你有冇啲乜嘢嘅愿望咧？今个星期嘅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作者圆圆上嚟同大家分享疫症过后佢第一个想去嘅地方到底系边一度？更重要嘅系同大家讲下到底乜嘢系河船游欧洲咧？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现在时间3:40了，就来41分了。那些字呢其实是没得写的，你要夹硬写呢写个 HEA 嘅啫，但系 Sir 字咧系有得写嘅。嗱，我呢个 Sir 字咧就唔系方中 Sir 嗰个 Sir， 系 Sir 滑梯嗰个 Sir。呢啲 Sir 滑梯个 Sir 字有得写噶。 我知啊，好似个徐字咁样样噶嘛，系三点水咁样嗰下。 系啦，咁所以咧冇咩所以，大家读多啲书。如果唔系就会好似阿伟船咁 俾人呃， 系外话，即系我好亲切咁嗌人做伟船啦。波胜喺咪后嗌人做旋旋啊，旋旋啊，我叫一一一一都冇咩嘢啊，醒醒咁样。波胜醒醒， 对方约访问嘅时候都会问有冇时间同旋旋做。 哦， 我用翻个 language。 OK OK OK， 系啊，同醒醒做访问，波醒醒，波醒醒醒醒 醒醒啊， 哇，好难读啊，系啊，擎擎啊， 一一啊， 一一嘅一一冇咩嘢， 一一冇乜嘢啊， 系啊， 二二啊，彭明二，二二， 咧咧咁啊。磨咧咧咧 咧咧，师培培培 培，哦培培几好，以后见到师培嗌佢培培 培， 播天气未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推介你玩呢、這、一个呢、這个星期好 hit 嘅一个 app 啊，叫做 Clubhouse， 免费嘅。之但系咧。就唔系推介大家好似一般人讲咁样喺上面即系搵啲朋友倾偈嗰只，而系搵一啲外国嘅一啲房间咧去听下人哋讲啲咩。虽然有一晚半夜嘅时候已经冇乜太多即系香港人开嘅房去听啦，咁于是乎外国时间系晏昼嘛，就见到好多外国一啲唔识嘅人咧，就好多人喺里边嘅。咁我就好奇揿入去睇啦。我记得咧有一个揿入去睇嘅咧就系讲紧 public speaking 咁啊即管入去听啦。然后就将个电话摆喺度咧，就听紧嗰啲人咧用英文讲，冇字幕嘅，同埋你知隔住个电话少少蒙蒙地咧。突然之间脑里边就谂起啊，不如开多几个唔同嘅呢啲嘅 channel 啦，叫做，然后听下人哋嗰啲英文咧，然后试下睇下听唔听得出啦。咁然后发现咧自己其实都有，我谂都有六七成啦，叫做都叫听得明啲人讲啲咩。咁啊，慢慢就变成咗一个可以即系练听英文嘅方法。咁如果你系中意日文啊或者咩意大利文嗰啲咧，其实上面都有。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用呢啲 app。听下一啲外籍人士去讲嘢，然后从中咧练下你嘅聆听能力啊！今集笨读兵权报告完毕。 其实咧，小弟啲英文咧。是不差的，我觉得。你 A level 咩分啊？ 英文是 boy。 哦，咁你劲过我，我得 C 嘅啫。有冇考过 IELTS 啊？ 有啊有啊有啊。 几多啊？ 七啊，好似。 我好似七点五定八分喎。 系啊，但系 A level 嗰个唔可以作准噶，因为嗰时补习系靠 skills 去，系、 哦、 啦、啊，即系点样攻嗰啲阅读理解，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不能作准 嘅。小弟咧由细到大啲英文咧都系麻麻地嘅。应该去到，我谂去到中三四先开始稍为好啲。咁点解无啦啦好咗咧？就开始上网啦。 哦， 上网做咩咧？ 睇片， 唔系睇片，睇文咯。因为嗰阵时咧，小弟咧最深于科学入边，尤其是 biology 啊，系啊，因为我细个系最细个嘅梦想做作家啦，有段时间系想做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啊，牙医啊，都有谂过嘅。 咁唔衬你啊， 咁唔衬我系咪啊？所以咧，即细个嘅时候，因为嗰阵时读 biology 咧，读攞 A 啊，喺学校考试次次都攞 A， 同埋最高分嗰、那个，咁所以觉得哇呢方面好有兴趣啊！ 即系你意思系你会课余时间上网 系啦，我就喺 Wiki 嗰度睇，例如 pancreas。是咩嚟？咁然后咁你知道中文系始终系嗰个冇咁好噶嘛？咁然后就睇英文啦。咁然后例如可能会睇一啲唔同嘅一啲，例如免疫系统咁样啦。咁就用英文睇。咁嗰阵时就开始睇英文咧，睇多咗之后咧，去到考 A level 咧就相对地好咗些少啦。 咁劲喎，你原来 不过都系攞 C。咁再后屘几时再劲咗咧？就系、是、早两年读佛学嘅时候啦。 全部都系 全部都系用英文嚟读嘅。 但系嗰份。中文字我都唔明白啊！睇嘅时候，更何况英文《 心经》嘅英文，我相信全个港台 系 除咗英文报嘅同事之外，应该得我个睇过嘅啫。因为你都有几位上司系笃信佛教嘅， 系， 但系佢哋都冇听过。 我谂你啊， 我都系得我一个听过嘅、啊，所以系即系开始读大学，尤其有时读大学，你读哲学嗰啲嘢咧，都好多啲英文嘅 readings 啊。我读宗教研究都好多英文嘅素材你去睇嘅。咁所以嗰阵时啲英文咧开始睇咧。是冇咩问题嘅，其实我从来系读咧读得难听嘅啫，即系啲人成日喺网上面话，哇啊一啲英文咁渣嘅，因为我读俾你听。 What do I do to waste my time? Sleeping. It's 3 a.m. My mother 咁样。 系啊，你讲得啱，因为佢系分开几个系统嘅能力嚟。 系啦， 听啦，写啦，讲啦， 系 啦，系分开几个。 听咧，嗱，所以如果我照牌咧，阅读系最好嘅。 嗯。 听都还好，即系例如嗰阵时去加拿大嗰两个星期，基本上冇咩困难嘅。 哦， 系啦，唯一我哋有次讨论过就系、是，你去到真系好日常生活，你就棘手啲，即系铲车英文系咩咧？ 系 save all 咁样，咁你有啲棘手啦。又即系我哋上次话，假设你要同啲女孩子倾一啲稍微甜蜜些少或者甜啲嘅嘢， 除咗 I love you 之外，仲有 Oh I miss you、oh.。 啊，我呢排学识一个 I fall for you 哦， 系啊。Fall into the river 啊嘛，好似有个咁嘅嘢嘛， 或者 fall in love with you， 科普 为你而跌落爱河， 系啦，所以睇咧我系 点解会咁喺识呢个嘅？ 我唔记得咗，I forget OK OK 系啦，但系读咧我系最差嗰个嘅，即系咧阿陈杏如咧佢啲英文系冇我咁好嘅，即系有时可能我要帮佢睇一啲佢读书嘅嘢啊，或者上网有啲嘢要睇，例如你外国买嘢咁你要睇嗰啲嘢嗰啲条文， 佢其實睇唔係好明啊。 嗯， 但佢讀英文咧，即係日常生活嘅溝通咧，即係例如喺加拿大嗰度，佢同人講嘢咧，係 OK 嘅，即係 OK，、哦、即係嗱、 okay. 最簡單 OK，、欸、即係佢啲音係幾準嘅。 Good morning， 係啦 ，Thank you， 耶耶耶，我啲 OK， 我嚟 OK 咁樣，即係咁你 OK 之後係咩啊？七十一，係 啊 ，Fango。我哋系咁样噶嘛，所以我读出嚟咧，我读语言系唔好听嘅，系、 哦、 啦，我觉得有个人咧，系我觉得佢真系好好听嗰啲英文， 林公子啊 ，exactly， 佢嗰啲 Benson Ling 系啊 ，British accent， 系啊，佢有一次咧，即系佢系用生果机噶嘛， 系啊， 咁生果机咧咪有嗰个叫 Siri 嘅， 系啊， 系啊，咁你要同 Siri 倾偈噶嘛，系咪先？佢、 啊、 有一次咧，我觉得哇，好型啊，我真系觉得好型啊！我坐佢車啦，跟住講起開車之前，即係好似嗰晚係準備去佢屋企玩嘅，咁大家準備去佢屋企玩之前，咁開車之前，喂係喎，今晚好似有波睇喎， 係 嗱，我嘗試模仿， 我想聽你扮。 Hey Siri, show me the Premier League of tonight。嗱，我唔得噶，我真係唔好聽嘅。 我明啊，因為佢好重嘅英國口音嘅佢 Premier League 係啊， 係啦，我哋 Premier League。 Premier League 系啊 ，Premier League，show me show me the Premier League of tonight。 Premier League 嗱，你试下，你试下， 系啊， 阿玲嗰次读完出嚟之后系好靓嘅嗰种英文嘅口音，然后你真系见到嗰只字咧，系完全地 啱晒， 啱晒你出咗嚟啊！即系唔系阿 O 话豉油街喺边 ，Four Street 咁啊， 变咗就变咗出豉油最近嘅豉油可以喺呢度买到。阿玲系真系哇完美，同埋佢有时咧系，我估佢个人都整齐啦。佢真系打佢活用成部电话嘅。Hey Siri, help me to call Bossing 咁样啦。 嗯， 佢真系即刻打俾Bossing。 O、okay, K， 即系佢啲人名入得都好整齐嘅意思。 系啦，入得好整齐啦，然后佢又读得好准。 哦， 即系有啲名咧，嗱Bossing呢个名字就不能作准啦，系咪先？ 我试下先。 例如， 喂 Siri， 帮我打俾阿一， 得唔得？ 试紧。 而家打紧俾 RTHK 阿一， 哦都得嘅，中文 你中文系啦， 都好啲。 但我意思系咩咧？即中文你冇懒音咧，都还好嘅， 都还好 系啦。咁但系英文咧，有时咧嗰啲名咧，例如系我要打俾 茉莉， 唔系茉莉，好似唔系英文名嚟嘅。 哦， 我谂个例子先 ，Vincent 系啦，例如打俾 Vincent， 同埋打俾 Vincent， 同埋打俾 Vincent 咁样。你已经几个名啦，系咪先？ 我哋平时中文字 Vincent 系啦， 系 打俾 Dixon 定系 Dixon 咁样， 系你唔 同噶嘛，系咪先？ 但佢好轻，佢应该会系Hey Siri， 系 call me call Dixon， 系 call Dixon， call Vincent， call Vincent， 即系佢啲轻音 啊，系啊系啊， 我哋下下都要中文够好大力噶嘛 ，Vincent 咁 系啦。我哋啲英文系唔得噶，我搵篇英文俾你读先啊。 啊！你攞好、哦， 你真系打紧俾我，你可唔可以收线啊？ 吓，收咗啦，收咗线啦，已经。 我有冇啲英文可以读咧？呢度 突然之间搵啲英文、 啊，忽然之间， 冇啊！啲报纸俾人收晒啦。 系咯， 你个袋里边有冇英文？ 诶、哎，有呢度有英文。喂， 哇！呢、這个月历， 呢个月历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嘅，系啦，佢会简介唔同嘅呢个。咁喺入面呢，喺一个地标呢叫小桥流水啊。好啦，其中嗱中文啦，我读中文啦，等大家知道一阵波成读咩。崇基学院小教堂后为小桥流水，其中的流水本为天然溪流，后因周围兴建教学大楼而被人工改造拉直。拉直我睇 拉直 睇你点读。小桥流水及中药园范围有不少蜻蜓和豆梁，并可看见各种爬虫和两栖类。好啦，英文 佢英文噶嘛？ 系啊， 哇，好耐冇读英文啦，其实哇，原来小桥流水叫 Bridge Over Running Stream， 哇，译得几好， 系咯， 佢争个 small 啫，或者 tiny 咁样， 好，我试下读啊嘛，好，我学下错佢嗰啲音先。Bridge Running Over Stream is located behind the Chongqing College Chapel. The stream was originally natural.But nearby constructions of academic buildings have led to the stream being artificially straightened. The trail, along with the herbal garden, is home to many dragonflies and dam selfies. It is also home to some reptiles and 两栖类 唔识读。 两妻女系 amphibians 咁 片，因为 amphibians 系啦，你都 OK 啊。唔係，即攞到，起碼攞到攞到七分咯，喺 IELTS 攞到七分啦，係啦，即攞翻你嘅分數咯，或者 A level 攞到 boy 咯，你試下我讀啊。Is located behind the Chongqi College Chapel. Chongqi College. The stream was originally natural, but nearby constructions of academic buildings have led to the stream being artificially strengthened. Strengthened. 好啦，去到最尾 ，is also home to some reptiles and amphibians. 但你照我睇咧， 系 其实我睇得明， 完全睇得明啊。 系咯，读得衰啊嘛。 系啊，但个观感上面就会俾人觉得，哎，呢、這个肥仔英文慢慢， 英文麻麻地。 但系佢睇好叻。 系啊，其实我睇好多书都系嗰句，冇计，语言真系差。 我想讲，我试过有一次喺乐视佛台夜晚饮酒。 Hey yo man。 系，跟住 或者去嗰个湿泥嗰度嗌嘢食， 系 this 我想讲， 我真系唔识嗰啲配料。 而家有几间有啲识得讲广东话嘅姐姐做紧，我今日行入去都系嗌话，一份 BLT 啊，唔该，落多啲生菜。平时都唔敢叫佢落多啲生菜，因为都唔知道生菜嘅英文系咩。 More this and no cheese，more onions。 系啊，焗耐啲， 系啦， 系啊，我今日直接话同佢讲焗耐啲啊， 系 啊，之前系can you bake it for longer time 咁样 ，longer time 啊，系啦，我逐个字掟出嚟噶嘛呢啲。但系乐视佛台嗰一次咧，好耐好多年前同阿 Sip 夜晚，咁啊 Sip Chow， yes， 系 drinking with Sip Chow， OK， 咁然后 you was drinking with Sip Chow， 然后。我哋隔篱咧，又系因为嗰啲高台， 系 户外地方 ，high table，yes， high chair 啊 ，and there was two 外籍嘅 foreigners， 系啊 ，I've been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今日系女士嚟嘅，两个都倾开偈 ，ladies，yes， they work in kindergarten， 喺幼稚园工作， 系 ，they are kindergarten teacher， 系啊， 系啦， 幼稚园老师。 然之後，因為大家飲咗幾杯，飲咗酒嗰啲英文咧，係突然之間放開。 Alcohol upbring 係啦， 酒精上腦。 Yes， 跟住 after a few moments later， two hours later， 傾嗰陣之後，突然之間有個老師就問起我，佢就問我：你係咪喺英國讀過書啊？ 哇！ 佢話我有英國口音喎、啊，講嘢。 哇！ 自此之後我就知道 我有北角嘅口音啊！我有北角嘅口音 ，North Point accent， 系啊，揾多段嚟读先。 你啊 ，This 唔系 The Science Centre was built in 1970。 嗯 ，built in， 跟住唔识读下个字， 系啊，唔好啦， 唔好啦， 算啦，系啊，唔系，但系我都系想讲嗰句，其实我英文真系唔差 嘅， 喺嗰度，我相信我识嘅英文一定多过波城。 系啊，你攞咩 grade 就佛嗰度。 佛學嗰度又唔關英文事嘅， 但你都睇得明嗰啲啊嘛， 睇得明，基本上都有 B 嘅， 唔係咯， 係啊， 你試下英文唔好，我就算識睇 唔明 啊，都唔明啊， 係啊，我識好多英文嘅，涅槃英文係咩啊？ 我諗住音譯，但係讀出嚟好似唔 係 咁好， 唔係係音譯嘅，涅槃啊或者涅槃啊， 我諗起另外一個， 唔係二槃啊， 涅槃，我諗起費事啦，我唔識啊嘛，大佬啊。 所以其實我識的英文是幾多的， 好叻嘅， 係啊 ，Naruto 咁樣，One Piece， 佐佐， 佐佐， 佐佐 ，Sasuke 係 Sasuke， 唔係佐佐，你識唔識啊？ 唔識啊， 係咯， 你日文都 識啊， 我邊夠你玩？ 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點知你就放我飛機？ 其實一個人唱 K 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嚟到今年嘅最后一集啦， 呢个鼠年最后一击。 虽然啲人话已经立咗春，应该系牛年，我知，但我中意日，所以拣嚟一首同老鼠有关嘅歌。究竟有啲咩歌系同老鼠有关嘅呢？听下你咪知咯。 喺度祝大家鼠年过得快乐， 牛年更加快乐。 因为鼠年就几日嘅， 系啊，都你过到呢几日先过到牛年。 是老鼠都怕大猫，长夜心惊跳。是老鼠都怕大猫，接接接，可一发宝应付。接接接接接，睡觉跳得怕跌。 喵，是老鼠都要捕捉，我勤力不偷懒。喵，是老鼠我都要捕捉。喵，你不需作出躲避。喵，醉酒跳多怕跌，换不然。我真本事，似大王出现，不要停啊，朋友。不要停啊，朋友，我真落后。 可一发宝应付，接接接接接， 醉酒跳多怕跌，换不完。 接接接接接接，转头听陈尚诗，转头听陈尚诗认真做啊！